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22集，朱元璋接到西南徐达的捷报，非常高兴。这个徐达真是个军事天才，到部队没有多久就能独统三军，指挥战事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问李善长：“ 可否命徐达元帅趁胜前进？马上攻克常熟，挥师南下江阴，消灭张士诚。” 李善长听了，说道：“南下江阴一事，还是缓一些为好。这张士诚虽然平庸腐朽，但毕竟经营多年，而且兵多粮足，要迅速灭他恐怕是不容易，只可稳步推进，这才是上策。否则如果操之过急，他们一定会投降于援军。” 朱元璋听了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表示同意李善长的看法，然后又问：“我们要不要将这意见转达给徐达呢？” 李善长虽然与徐达相处不久，但是几次战斗下来，他已经深知徐达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帅才，于是说：“ 我看无需此举，徐达长征留步更是要稳步推进，实其胜利的意思，不然常熟早已属于国公了。” 朱元璋听了，微笑着点头，说道：“ 徐达呀，如今算得上是战略家了。” 李善长说：“ 名副其实的战略家。徐达之所以能如鱼得水，英雄有用武之地，还有赖于国公你这个伯乐的眼力。”“ 哪里哪里，主要还是他自己努力。”朱元璋得意地笑着，然后稍停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不知李文忠现在可否已经拿下扬州？”“ 单是一座扬州城，李文忠恐怕早已经拿下，只是扬州北部有高邮，西面有六合，若攻扬州，西北都会前来增援，要拿下扬州也就不那么容易。”“ 这么说来，李文忠拿不下扬州？”“ 啊不，扬州虽然难于攻克，但是国公如今深得民心，古今征战从来是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国公天下都一定会夺得的。 何况一个扬州？而且国公的元帅李文忠与扬州守将张明剑相比，更是天上比地下，所以依臣看来，扬州攻克已成定数，只不过迟早一天罢了。 好啊，如此这般我可以高枕无忧了。 现在国公最艰难的还有西南大军。 李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也是带着忧虑的表情。朱元璋听了大吃一惊，常遇春是他的常胜将军，从来还没打过败仗，连个小小的统领还能阻挡得了他吗？朱元璋有些不信，又问道， 常遇春攻取统领，难道拿不下来吗？ 李善长解释说， 常元帅取统领并非难事，只是南方的陈友谅太阴毒，他原来是倪文俊的属下，倪文俊杀徐寿辉没有成功来投他，反被他所杀邀功徐寿辉，前不久他攻占了军事重镇安庆，等于守住了东大门，随之又乘胜连克龙兴、瑞州、邵武、吉安、抚州、建茂，直至赣州，这实在是势不可挡，枭雄一个。如今徐寿辉已经被他控制，常元帅如果取了统领，陈友谅必然夺取池州，切断我南下发展的途径。 看来常遇春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。朱元璋沉思了一会儿，他决定亲自向西南而下，然后与常遇春会合，夺下统领。李善长听完非常赞同。朱元璋又问， 镇将交给谁治理更为合适呢？ 李善长略为思考，建议说， 高邮人汪广洋，国公以为如何呀？ 汪广洋是何许人也呢？他原来是一个文人，诗文非常好，后来被朱元璋尊为五经诗的宋濂很是推崇汪广洋的诗文。不过朱元璋这时候并不了解汪广洋，只知道他是个书生，但是因为相信李善长，就点头答应下来。从此汪广洋一直跟随着朱元璋，由于他能文能武，功劳卓著，后来两度出任右丞相，地位比明朝很有名气的功臣刘伯温还要高，在文臣里排名第二，仅次于李善长。但是可叹的是，到了晚年，因为牵连胡惟庸案，在流放的途中被朱元璋赐死，这是后话。 朱元璋接受了李善长的建议，令汪广洋留守治理镇江，自己让李善长相随，带着大队人马向南进发，回到南京。他挂念着西南战事，本来想到南京稍作休整，再与李善长南下，可是一回到南京便感到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。汤和虽然忠心耿耿，也勤奋努力，可是有不少事情是他没办法做的。如今的朱元璋已经拥有安徽大部及江苏部分地盘，这么庞大的区域如何治理，如何巩固，如何成为牢固不可破的根据地，实在是有关他今后的发展，甚至有关他的生死存亡。一个小和尚转眼成了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，如今又成了一方诸侯，天下大乱， 皇帝虽然还没有将死，却是自顾不暇，偌大的天下只好由这些拥有实力的诸侯各霸一方统治百姓。朱元璋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好自己所辖的地方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先将这占领的地方管理好了，统治好了，他才有可能有一个安定的地方，才可以有后备力量的支持。朱元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可是他需要人，需要非常能干的人来帮他做好这项工作。在这之前，他就是单纯的打仗，攻城略地，扩展自己势力范围。他需要将军，需要指挥作战的军事统帅，需要运筹帷幄的战略专家。这些人他已经有了不少了，在朱元璋看来，他们都有才华。现如今，一方面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战争上面，而另一方面，他也需要把精力放在对于越来越大的蜀地的治理上。而对于这后面一件事情，他自己还不怎么内行。上天如果眷顾我朱元璋，就给我一些人。朱元璋在心中祈祷着，他睁大眼睛四处寻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他终于又找来了当时的名儒朱升。朱升当时呢是池州学政，见识非常广，而且善思深虑，被当时学者称为枫林先生，著有枫林集十卷流传于世。朱元璋知道朱升为当时的大儒，能请来朱升非常高兴，毕恭毕敬地征询治国齐家平天下之道。朱升见朱元璋礼遇有加，大为感动，于是开口侃侃而谈，最后给朱元璋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，那就是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末了，朱升又解释说，当今之际，国公首要的是必须巩固后方，要达到此目的，就必须发展生产，增强物资供给，但是不能急于称王，以免树大招风，成众矢之的。其次，战争靠军队去打仗，军队需要给养才能生存，所以发展生产既可安定民心，又可巩固军心。朱元璋见朱升与自己的见解相同，又有高出的地方，不由得非常高兴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他隆重地接待朱升，要留他在南京做官。然而朱升看元朝比较腐败，很是厌恶官场，很向往自由自在生活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朱升的阅历非常丰富，知识广博，一生阅人无数。与朱元璋一番交谈，见他虽然待人诚恳，也算豁达，但是骨子里深藏不平，很有自私残忍，不可与人终身的和善相处，于是婉言谢绝，对朱元璋说，老朽陋习甚多呀，出点主意还行，做官则一定是做不得的。朱元璋苦苦挽留，朱升还是不能答应。最后见他态度诚恳，并不是应酬的话，便给他推荐好友康茂才，自己还是坚持走了。等到朱元璋功成名就以后，果然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一点个人想法，不惜杀害功臣，使得与他一同打天下的臣子十有八九无辜地受到杀戮，惨死在他的屠刀之下。晚年的朱升 住在远离南京的休宁老家。临终的时候，他写了一首诗：留心垂半世，藏体负千年，海内风尘稀，城南灯火天，亲朋何用哭，含笑赴黄泉。这首诗也表达了自己对生死的乐观态度，当然这也是后话，以后还会继续交代。话说朱生走了不久呢，一个中年人来见朱元璋。这个人身材瘦长，眉粗眼大。朱元璋请他就屯田的事情探探高见，他毫不推辞，开口说：如今群雄角逐，强兵者存，弱兵者亡，要想强兵，除了举义以外，就属足粮为最先。吴国公此时想屯田，实在是远见卓识之举，要不了几年，粮食满仓，军需不贫乏，境内百姓不受夺粮之苦，军民齐心，雄霸天下，唾手可得。果然是物以类聚，这朱生所推荐的人也真是有些见识。朱元璋在心里说，示意康茂才继续说下去。屯田需要两个条件，一是有田土可屯，二是有劳动力去屯。如今连年战乱，地主农民死亡流散，大量土地荒芜，无人经营，而吴国公仁义之师，天下皆知。涌流而入吴国公势力范围的流民甚多，如果将其组织起来，再选出一些无法征战的将士，可组成一支庞大的屯田队伍，然后拨出土地，定下征战任务，制定奖罚方案，到时候定可如愿以偿，增强他日战胜群雄的经济实力。朱元璋听完无助的点头，等康茂才的话讲完，便笑着命康茂才为营田使官，专门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农业生产工作。安排好屯田的事情，朱元璋如释重负，大为的舒畅。其他事情他让汤和与李善长商量办，而自己便回国公府。多日不见，朱元璋已经是非常想念夫人，他想看一看儿子朱标，他开始又长大些了吧。这么想着，朱元璋的脚步放快了许多。马秀英早就听说朱元璋回到南京，他也知道他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好了才能回来，于是啊，便耐心地在屋里等候着。她看着丈夫的事业一天天做大，一天天走向那辉煌的成功时刻，又是兴奋又有些担心。她看到丈夫还是一心一意地爱她，她感到满足。作为聪明透顶的女人，她看得非常明白，丈夫是一个男人，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充满创造力的男人，成功会刺激她的欲望，会让他去寻求新鲜的美味，来满足他那扩大的心。丈夫对我是真心的，但如果我阻止他去取得他的需要，我只能失去他的真心相待。他最近启用的一批批地主豪绅，有谁不是三妻四妾呢？看来我只有如此啊。马秀英拿定主意做了安排，朱元璋回来抱紧了马秀英。马秀英说：去啊，看看我们的儿子。朱元璋点点头，马秀英换上小红抱着朱标。这小子一脸红扑扑的脸，见人就咪咪的笑着，仿佛他也知道他父亲的成功，将来他将是明皇朝的第一个太子。朱元璋逗着他的脸说：看他得意的样子啊，多么像我呀。没想到小朱标竟然哇哇的大哭起来，怎么哄也不行。马秀英担心吵了丈夫， 只好让小红将朱标抱走了。剩下夫妻二人时，朱元璋上前轻轻地拥抱着马秀英，从那漫不经心的拥抱里，马秀英感到了些失望。他又想起了朱元璋看郭丽时那渴望的眼神，心里有些发痛，却只好强忍着低声说： 我要送你一样礼物。 啊，什么礼物啊？ 你如果急，现在就跟我去看。 不急不急。会是什么礼物呢？这他在心里问自己。马秀英似乎看透他的心思，起身拉着他的手说： 走啊，我这就带你去。 朱元璋跟着马秀英来到一间别致的闺房，一位身穿新婚红装的姑娘坐在床沿上，屋里的陈设非常豪华，床上的用品更是玉帛锦缎，只可惜姑娘的头上盖的头盖一直不知道是谁。 夫人，你就是？ 我给你找个妃子啊。 你这是？这 她是你最喜欢的郭丽。 听到郭丽这两个字，朱元璋眼睛一亮。郭丽是谁呀？她是郭子兴的小女儿，美丽芳洁，端庄淑雅。郭子兴死了以后，朱元璋就将其母女接来与自己同住，但都是夫人安排照顾的，自己军务繁忙，很少与之接触，偶尔看到一回便不免愣上一阵子。如果秀英又如此模样，哎呀，该是十全十美啊。当然这想法啊也是偶尔冒出来，基于对马秀英的青睐，基于战事的繁忙，他还是很少想起这个女人。可是如今， 夫人，你为什么呀？ 他望着马秀英，似乎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 因为你喜欢啊。 我喜欢，你就去做。 马秀英点了点头。 我活着就要让你得到你喜欢的。 夫人。 他不顾那床上姑娘做如何想法，然后紧紧地搂住了马秀英。 夫人，感谢你，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 我知道，你去休息吧，我也要去休息了。 马秀英推开朱元璋走出去了。来到洒满月光的庭院里，久久地凝视着那在白云里急匆匆穿过的月亮。 夫人，你哭了。 不知什么时候，小红来到他身边，将一块软缎手帕递到他手上。 啊，我没哭，我不会哭的。 马秀英又说： 我真不愿意这么去做，可我不得不去这么做呀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。

为所欲为。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 北京市。